像过去智者大师度《法华经》入定，他在定中啊，能够看到释迦牟尼佛在灵鹫山讲《法华经》，那就时光倒流了。释迦牟尼佛距离智者大师一千多年呢，退回到一千多年，退回到那个时候灵鹫山，他还在那里听了一座经，回来告诉人，灵山一会到现在还没散呢。这就是突破多元次的空间啊！我们在虚云老和尚脸谱里面看到，老和尚入定啊，到了斗舍天了啊，听弥勒菩萨讲经，那也是时空的突破啊。斗率天跟我们不同原次的空间呢，科学家哲学家不懂得禅定啊，他不懂得这个方法了啊，所以用定功啊就能突破，定功愈深突破的也愈深也愈广，就这么个道理。所以到佛的境界，那是禅定达到究竟圆满，所以在那个境界里面称之为一真法界啊，无限次次元的空间全部都打破了，我们中国古来祖师大德有所谓的时候，粉碎虚空，粉碎虚空，用现代的话来说呢，就是突破这个多元次的时空，就是这个意思啊。他过去现在未来此界他方通通能看到啊，通通能接触到，这都是我们自信变现出来啊。所以华严说这一切法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唯识所变不仅仅是这个依报正报啊，森罗万象是识变，无量的法界，多元次的时空都是识变现出来，识就是分别执着，从这里变现出来。我们懂得这个事实真相，佛教给我们呢，一切要放下，一切不执着，一切离相，这个真正意思才明了了。佛说的对呀，说的正确，因为一切都放下了，这个事实真相才大白了，我们才能得到真实的受用啊！有执着有分别不肯放下，我们生活的空间，我们生活的范围，实在讲非常非常的狭小啊，在这个里面何况还有人我是非啊，佛在经上讲的这个时代斗争坚固，苦不堪言啊，佛法殊胜的功德利益了，由此可见福德不可思量，这句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要紧的是怎样不住于相， 是佛教给我们的原则，教给我们极妙的一个方法。我们要相信，我们要深入去理解，然后才能够依教奉行。啊，换句话说，一定要依照这个原则去做不可，不依照这个原则去做，我们的苦日子还在后头。啊，利苦得乐，那只是一句空话而已，我们得不到啊。真正肯相信，能理解，依照这个方法去做，确确实实可以立苦得乐。苦从哪来的？苦从迷惑造业而来的。乐从哪来的？乐从明白了，不造业了。所以这个里头有因有苦啊，合情合理啊，不是佛勉强要我们这样做的，佛丝毫不勉强人，所以他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绝不勉强。佛为我们做真善缘，把这些事实真相给我们说穿啊，我们听了想一想，合理啊，合情合理，我们接受相信，依照这个方法去做，是自己度自己。所以说佛不度众生啊，而在这个世间，确实我们要提高警觉啊！为什么呢？正如《八大人觉经》上所说的，人命无常啊，国土为脆。现在科技发达，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发生的事情，我们立刻就晓得。因此这个感触就更深更明显了。不久之前，日本关西的地震，生命财产的损失啊，日本人公布了财产的损失，合美金960多亿。啊，我们在台湾听说台湾外汇存底差不多将近900亿，自己认为很自豪了。你看日本人呢，几秒钟啊就完了，财为五家共有啊，我们见到了。人命确实在呼吸之间啊，我到处去讲经，跟同修们研究讨论佛法，许多地方每一年去一次，每一去一次 师都听说去年有些同修今年已经不在了，每一个地方都有啊。所以对于人命无常，故土为脆，体会的就更深了啊，体会的深了就感觉的可怕了。依照大乘经典教训来修行，经典的理论没错，方法绝妙，奈何自己的业障习气深重，依照这个方法修不得离啊。这就不能不回过头来念佛求生净土啊！真正的往生要老实念啊！什么叫老实呢？身心世界一切放下，这才叫老实。身心世界一切放下，就是《金刚经》上教给我们的原理原则。这不放下行吗？哪一样东西自己能带走的呢？我们看到的人过世，哪一样东西他能带走？一样都带不去啊。我们看了有觉悟，既然一样都带不去，何不统统放下呢？我一样都不执着，为什么不执着呢？带不去嘛。这都是摆在眼前的事实啊。带不去的东西，恩是要牵挂，就把往生这个机会呀耽搁掉了，那才叫真可惜呀，那才叫真错了啊！所以聪明人、有智慧的人，现在就要放下，随时可以去，一丝毫的牵挂都没有。这个人呢叫觉悟了，明白了，对于佛所讲的这些原理原则，自然有相当程度的体会所以我们这一生当中要干真实，不要搞虚妄的能常常这样想这样做，我们才会真正感激释迦牟尼佛。要不是佛出现，要不是佛把这个事实真相给我们说破，我们怎么会知道不是历代祖师大德的沉船，今天我们怎么能得到这个经典？怎么能够晓得这个法门？感恩戴德之心自然就生起来了，然后认真去依教奉行，不至于再走错路了。这个经义很深，细说无有止境。世尊慈悲到了基础，方法也用到非常之巧妙， 我们对这些原理原则明白了一些，从哪里下手？二佛告诉我们，在末法时期，业障深重，他叫我们从持戒修福下手。这是我们有那个入门的途径了。所谓持戒，大家不要呆呆板板想到，哎呀，这是五戒、十戒、菩萨戒，那你就又搞错了。前面跟诸位报告，字字句句里含无量意啊。持戒就是受法，这个地方最重要的就是佛教给我们的方法啊。所以这个戒是教戒，佛在经上教导我们的，我们要认真去做啊，要去遵守，要去奉行，这是持戒的意思啊。而修福呢，就是修六度啊，大乘菩萨行的纲领啊。但是诸位要晓得，六度是菩萨的修行法，我们现在是凡夫啊，因此我们还要从根本上来下手。这个根本修持是在讲也离不开六度的原则，都包括在其中。诸位细细想想就明白了。根本修持法从哪里修呢？净宗的经典少啊，三经一论，非常便利于末法时期修行啊。因为末法时期的人怕烦啊，怕分量多，三经一论是最少的，所有宗派里面这个依据经论最少的，这是净土宗啊。净宗里面教给我们从三福下手，持戒修福啊。三福，第一个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从这下手啊。所以从孝亲尊师下手，然后提升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啊。那个戒也是广义的，不但是包括佛的教戒，世间的法律啊，道德风俗习惯都应当要遵守啊，都包括在持戒范围之内啊。所以它是广义，它不是狭义的啊。然后再提升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自利利他，自行化他，这修福啊。从这个基础上再建立六合敬、三学、六度、十大愿望，这是行门啊，要认真去做啊。这就是我们日常生活的 规范，我们一生一定要接受的生活的原则，然后能够不住相，就与《金刚经》的教学就相应啊，持戒修福，不住空啊。能够无所住而修福，这不住有啊，空有两边都不住，念佛往生哪里会有障碍呢？这条路决定行得通，人人都可以做得到啊。你要问需要多久呢？不需要很长的时间。弥陀经上跟我们讲的，若一日若二日到若七日就成功了，你还怕时间来不及吗？要紧的一定要把它变成我们日常生活穿衣吃饭，处事待人接物，不违背这个原则遵守佛的教诲，这才是真正的佛弟子这样才能够得到真实的受用就是弥陀这个无量寿经上佛所讲的三种真实第一个真舍之际那个真舍之际要是舍得深刻一点呢，就是一真法界如果这个意思推广一点来讲呢，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或者一句话说，我们真实的生活那就不是搞假的了，真的。住真实慧呀，听佛的话，依教奉行呢，是真实的智慧呀，你的生命。你的生活充满了真实的智慧，你的人生，你的生命是真实的，真实之力，你所得到的是真实的利益。三种真实不仅是西方极乐世界，我们现前通通可以得到，这是学佛真正的好处。佛法对我们的确有用处不同于其他的学术许许多多东西学了是学了没用处所学非所用这个佛法学了马上就有用处就能得到真实的享受。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报告到此地。